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哼，殿下坦荡磊落，我自然愿陪殿下一战。 归西长剑出鞘，朗声大笑，如鬼魅般的剑势骤然朝寒夜袭来。寒夜迎上前，长袍在空中扬起，大气豪迈， 来吧。 安静了十几年的苍山之巅迎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决斗，漫山如火的风林皆沦为二人陪衬之景。 任安乐看着二人生死相搏，眉一挑，退至一旁，着实有些意外。 归西之剑快鬼灵力，寒夜剑势大开大合，能制住归西绝杀的每一剑。二人相争，寒夜胜在内力温和正统，根基浑厚，而归西却有几分剑走偏锋之意，不免落了下乘。任安乐手指微点掌心，略有几分感叹， 堂堂一国储君，成日在东宫里养尊处优，居然能习得如此令人惊惧的剑法。嘉宁帝倒是对这个嫡子极尽宠爱。 寒夜所用的内功是泰山永宁寺净玄大师30年前成名的般若心法，剑法也是从寺内伏魔棒法演变而来。天下武学宗殿除了地北城和韩家宗祠，便是泰山永宁寺。 看来归西不是寒夜的对手。 几乎在任安乐此念刚入脑海的瞬间，就传来了一声闷哼，鲜血溅落一地。任安乐抬手微微怔住，山顶边缘，寒夜手中紧握的长剑已刺入归西胸前3寸，归西雪白衣袍浸满鲜血，面色苍白。他笑了笑，低声道：“ 殿下，如此心刺可杀不了我。我是穆王心腹，若是活着，必会为穆王效忠，将来定会成为你帝皇之路的大患。” 寒夜唇角轻抿，眉皱起，一字一句道：“ 归西，你是姑的朋友， 能得殿下看重，七年效忠倒也值得。只是我归西昂立于世，输便是输，即便输的是性命又如何？” 归西随手一掷，手中长剑朝山崖下落去。他猛地握紧胸前寒夜的剑锋，朝身体刺入，长剑瞬间穿透肺腑，鲜血自口中涌出。归西眉角肆意洒脱，仍是带笑。寒夜握着剑的手微不可见的一抖。任安乐叹息，看见归西抽出刺入胸中的长剑，纵身跳下苍山的万丈山崖。寒夜未及抬手，一切已成定局，剑尖犹有血迹滑落。他伫立半晌，未动亦未言。任安乐缓缓走近，沉默良久，终是道：“ 他始终未生害你之心。你不带一兵一卒入苍山，原本是想在此处放他一条生路吧？ 可惜他太过骄傲，不愿成孤之妻。 他已经成了，若非如此，以他的功力，即便你能胜，也不会毫发无伤。 走吧。” 寒夜转身朝苍山连天的石阶走去，步履不如来时一般轻松，身影隐隐有些落寞。任安乐不再言语，静静地跟在寒夜身后。踩上石阶之前，任安乐骤然回首，望向枫林红叶中淹没的墓碑，看了最后一眼，眼神凝和，却沧桑如白驹过隙的岁月。终有一日，他也会拔出手中之剑。 太祖，若你遇见了那一日，当年可还会赐下那荣宠至极的名字？上承于天，私德中任，这8个字是我弟子愿意生命运的开始。 半晌后，苍山顶峰突然出现一个身影，雪白长发，玄色长袍，腰间一根锦带，自顶峰漫步而下，唯见背影，不见容貌。这人在陡峭险峻的山涧间如履平地，最后停在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归西身旁，片刻后伸手扶起他，径直朝山脚而去。归西睁开被鲜血染湿的眼，彻底昏迷前只来得及看到一双陌生的眼睛，那眼神尊贵至极，却又平淡透彻，仿佛能看穿世间的一切。 太像了，那个突然闯入世间名声鹊起的女子，怎么会和这人有着一模一样的眼神？ 山巅的石碑旁放了一坛果子酒，酒香四溢，醉遍了整座山头。枫叶落下，苍山重归宁静。世间最无奈者非仇恨，不过生死相隔而已。韩子安于地胜天，静安侯于地子元，便是如此。疾奔两日的骏马在京城千米外缓速前行，帝都已遥遥可见。 郑言在城门前等我们，院叔和院琴与他同行，你不用担心。 四是觉得这两日任安乐安静异常，临近城门，寒夜握紧缰绳，望着身旁素颜敛眉的任安乐开口劝慰。任安乐未答，挑眉朝寒夜看去，突然笑道： 我有些话想问问殿下。 你说。 归西在苍山之巅说殿下下了一盘好棋，如今想来，不只是他成了殿下手中的棋子，我亦只是棋盘上的一卒。殿下带我亲赴苍山，是为了让归西对殿下所设之局不起半点疑心，可对？ 寒夜望着他半晌，回过眼，声音淡淡： 安乐聪慧过人，我无话可说。 殿下倒是老实，皇家中人本就如此，皇权至尊之下难觅真心，也不知将来谁能得殿下立位。恰 说完，任安乐扬鞭策马朝城门处奔去，在他身后，寒夜静静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 任安乐，你翱翔九天之耻不该折断在我手里。 这声音太轻，飘散在飞扬的尘土中，见不可闻。半刻之后，两人临近城门，百余米外的景象映入眼底。奔驰的二人收紧缰绳，眼底隐有动容。城门口数百禁卫军列阵两旁，身披战甲，长戟指天，铁血之势让这座古老的城池更加显得厚重威严。 施正言一身戎装，携温硕并立，两人遥望远方，担忧的神色终于在见到寒夜和任安乐出现在官道尽头的一瞬间悄然散去。 几乎是同时，如雷的鼓声自城头敲响，长戟震地，奏出豪迈之音。见任安乐怔住，寒夜转头笑道： 看来穆天府发生的事已经传回京城了。 他极快靠近，又飞快离开，任安乐耳边只落下了轻轻的一句： 安乐，恭喜你荣归京城，名闻天下。 任安乐骤然抬手，只来得及看见寒夜眼底满满的笑意。 恭迎太子殿下回京，恭迎任大人回京。 数百禁卫军的热血之声响彻天际，轰的一声，城门被推开，即便隔着百米，也依然可见城内百姓涌满皇城街道，一眼望去难见尽头。 圣旨到！ 数骑快马自城内奔来，领头之人竟是嘉宁帝身边的内宫总管赵福。凡所经之处，百姓跪了满地。鼓声停，赵福停在二人面前， 韩烨和任安乐对视一眼，从马上跃下，跪地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韩烨破穆天府河堤款贪污案，抚慰江南，振兴甚慰，赏黄金万两，并赐出入皇宫佩剑之权。” 韩烨低垂的眼底拂过惊讶，抬手躬身回道：“ 谢父皇恩旨。” 赵福朝韩烨颔首示意，然后望向太子身边神情平静的女子，尖锐的声音响彻帝都城门口：“ 大理寺卿任安乐，辅灾民，止暴乱，得万民之心，有将帅之才，今赐其为一品敬宁上将军，统御五城兵马司，赏黄金万两。朕以此旨布告天下，遣使闻之。” 帝都城下有片刻的寂静，众人望向那跪地接旨的身影，脸上皆是不可思议之色。一品上将军，尊号敬宁，统辖京城护卫军。大晋开国至今，还从未有过如此荣宠至极的女将军。但那个以300护卫组下一城百姓暴动的女子，或许真的担得起如此殊荣。 谢陛下隆恩。 任安乐叩首，和韩烨同时站起。赵福见他神情淡然，目光透彻，有些意外。即便是他在看见嘉宁帝亲自写下这道圣旨时也是惊愕万分，却不想任安乐竟如此平静，难怪他会得嘉宁帝看重。赵福朝二人拱手，将圣旨交到韩烨手中，笑道：“ 恭喜殿下和任将军，两日前施将军已在金銮殿上向陛下禀告了穆天府的案子，陛下龙心大悦，今晚在太和殿为两位备下酒宴，殿下和将军先回府休息，晚上会有侍卫来接二位入宫。”“ 多谢赵公公。” 韩烨随即看向任安乐，眼带笑意：“ 安乐，同姑一起入城。” 太子一笑，算得上京城奇景。赵福被这场面唬得一愣，眨了两下眼，退至一旁，假装没看见，让出入城之路。 跳！ 两人上马，在鼓声和禁卫军的护送下，缓缓朝京城内而行。在逆光下望去，两人身后透出淡淡金韵，耀眼华贵，端庄威仪。临近东宫，聚拢的百姓才慢慢散去，远远可瞧见院书院琴并长青三个人在东宫大门处等候。只有100米的距离便要分道扬镳，任安乐朝一旁始终一脸严肃的太子爷看了看，开口问：“ 殿下已经让施将军禀告陛下，穆王造反的证据是我寻得。”“ 若非如此，即便是穆天府之功，你也未必能得父皇如此看重。 为何做到如此地步？” 任安乐蹙眉，握着缰绳的手微微一顿。青山如墨的男子突然回首，声音里有片息的淡漠和无奈：“ 安乐，我不会迎你入东宫，但会让你站在你真正想站的地方。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晋南安乐寨以晋献水军之功在朝廷苟安的福将，而是我大晋朝万民所归的一品敬宁将军。所以从今以后，你不需要为了卸下父皇和朝臣的防备，再以东宫太子妃位为借口。一个钟爱这片国土和子民的将军，不会对大晋有任何威胁。” 话音落定，两人已行至宫门前，韩烨从马上跃下，径直迈入东宫，再未回首。任安乐甚至来不及看清他脸上的情绪。 果真是吃不得半点亏的太子爷。我说你将天下人尽入棋局，你回我为安于朝廷以整个东宫为借口，倒也不算大错。 想到这儿，任安乐笑了笑，走进长青背下的马车， 朝仁府而去。 有声剧 《帝皇叔》，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